击鼓人上堂， 冤枉。 为官清正，执法严明，岂能让你蒙受不白之冤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苏玉珠被杀一案已水落石出，凶手已缉拿归案了。 大老爷，你真是青天大老爷，我父女今生今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！ 起来，快起来！你回家去吧。 我回家去。不知凶手他是何人？ 还是不问的好。 大人，小人招此不白之冤，只因这一贼人

了。